欢迎你们又来听我们这个最后一位讲者，讲那个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肖东濂教授，会给我们带来两场演讲，今天是第一场，然后礼拜五还有，希望大家还会再来，我就请那个吕中立老师来介绍那个我们的肖教授，谢谢。 今天这一讲和星期五那一讲，那么跟之前你们听到的那个一系列演讲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我看在座的大部分听众的年龄，大概之前的一些讲座所讲的内容对你们来说有点像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那是发生在你们父辈身上的，对你们来说是真的是历史。可是今天这一讲和星期五这一讲当然也是历史，可是也是现实。就你们年龄来讲，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到你们受教育，到甚至到将来你们走上这个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大概很多人生的际遇和我们今天这和星期五这两讲涉及到的事件都有很密切的关系。肖东濂教授是现在是中国改革研究会的特约研究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肖教授著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肖教授的研究的这个重点，跟其他一些这个当代史学者不太一样。一个是文革前十年史，这个是一般学术著作比较少讨论的。再一个呢，就是文革后结束后改革初期这一段，这个也是目前在研究方面比较这个少的。那么肖教授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在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有很多有影响的这个论著，比方说关于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城乡分割的这样一个二元结构。那么这个二元结构大家知道对中国这个当代社会政治影响非常之大。那么对于改革初期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一些改革学派的形成和改革过程当中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这个布局格局，肖教授都有很深的研究。那么我们今天欢迎肖教授给我们演讲。 朋友们好，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中国改革的历史缘起》。这个题目也是一个不太好讲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李教授讲了，前面讲的都是历史，啊，现在讲的是现实。我讲的两个基本上是还没有结束的一个过程，因为中国改革应该说是30年了，但是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刚才你们一直没有用它，就那个睡觉了，睡着了。 坏了，这个是关系关机，对不起啊，有点技术上的问题。这个中国改革虽然搞了30年，但是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改革已经结束了，是吧？那么中国改革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应该说是上个世纪的世纪末，世界发生了两大重大事件，一个就是苏东集团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第二个事件呢，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那么这两个事件 应该是影响很深远的。而后一个事件恰恰是对前一个事件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一些研究冷战史、国际冷战史的学者，比如说这个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教授，还有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的陈坚教授，他们都特别重视中国改革、中国本身的转型对于冷战的转型以及冷战的结束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也更关心的是这个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自己对中国发生的深刻的影响。应该说这第二十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可以用两个时代来概括，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当然有的人说是邓小平时代。那么这个变化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才能感受它这个那种深刻程度，用恍若隔世来形容也不为过。以至于我们八十年代生人很难以理解毛泽东时代那种生活。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为什么能够发生一个历史的大转弯，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到了改革开放，而且这个改革为什么能够走这么远，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应该说所谓社会主义的改革成功的可能也就是中国，也许是越南会成为第二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历史的大的转折？我想呢，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改革是中国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首先我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而中国提出改革也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要发生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这个体制不能有效的运行。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是20-30年代从斯大林建立起来这么一个体制模式。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按劳分配，当然加上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个体制是写入了1936年的苏联宪法的，成为唯一社会主义唯一的一种体制模式。那么战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这种模式，甚至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地模仿苏联模式。那么中国呢，应该说1953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搞，但是1953年开始我们也是照搬苏联的。1956年我们建立起来了所谓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实际上基本上就是照搬了斯大林模式。这里说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初期在当年苏联这种模式为什么会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最主要除了当时人们所信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用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地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主要是重工业和军工体系。那么依靠这么一个体系，工业体系战胜了法西斯，所以在战后它具有相当大的这个吸引力。 从这也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它的初期的时候确实具有很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当时在5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充满了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在1956年提出和平竞赛这么一个方针，就是基于这种信心之上的，就是我不用跟你打仗，我用竞赛就可以打败你，它就这一个概念。那么1957年苏联的卫星首先上天了，这样更刺激了这些领导人的信心。赫鲁晓夫提出要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的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要15年赶超美国，那么毛泽东接着就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那么赫鲁晓夫58年说，我1960年就要实现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毛泽东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两个人都较着劲的。但是这个体制它经过了初期的那种粗放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后，它的固有的弊端就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弊端，一个，这种体制很难以获得完全的信息。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苏联的一些专家，包括一些数学家就计算过，这个计划经济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就算不出来的。第二个弊端呢，它很难提供持续的刺激，叫经济缺乏动力。所以这样一来，经过几十年下来，苏联不仅没有赶上美国，赶超美国，反而被美国拖垮了。那么这种模式的弊端应该说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所以在50年代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就开始试图探索改革。首先是南斯拉夫，接着就是匈牙利和波兰，接着就是捷克，1968年的捷克事件，布拉格之春。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本身他也是要在试探着一种改革，但是当时由于中苏分裂、中苏论战，中国毛泽东老是批评赫鲁晓夫你是修正主义，所以赫鲁晓夫也不敢动。那么中国来讲，提出这个发现这个问题啊，也不是后来，应该说在1956年这种体制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一些问题，包括当时陈云他管财经的，他就发现三大改造，特别是工商业改造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合并很多一些手工业，原来的一些民族特产的东西就没有了，北京有个东南水涮羊肉不好吃了，王麻子剪刀不快了，张小泉的剪刀、王麻子的菜刀都不快了，还有就是国有企业是大少爷办企业，不讲经济效益，浪费很严重。再一个就是过去的那个企业，这个过去的这个经济本身的一种联系，内在的联系被打断了。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呢，当时就陈云就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设想，在八大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叫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大集中小分散，大的是全民这个统一集中经营，小的分散经营。毛泽东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叫论十大关系，就是总结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来的。 但是这些设想后来都没有实现。由于五六年年底波匈事件、匈牙利事件爆发，五七年又一个反右派，后来就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样在市场，就是增加市场因素的这种改革呢，基本上没有启动。大家可能要了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人，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毛泽东关十大关系他讲的是五个是经济关系，但是在五个经济关系中间，他都唯独没有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他都是讲的中央地方的关系啊，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等等，东西部关系，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是一些行政性关系，唯独没有计划与市场关系。也就是在毛泽东当时，虽然他对计划经济也不满意，他管得太死了，但是他的思路不是朝着增加市场调节的这个方向走，他是朝着下放权力，通过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发动这个政治运动，通过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动积极性，来弥补计划的缺陷和资金的缺口，实现高速度。所以就58年到1970年的时候，当时的经济体制做过两次的改动或者叫改革，实际上都是沿着这种行政性放权的这个思路走的，结果呢不仅没有成功，而且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甚至造成大的灾难，包括你像58年大跃进。为什么你没有市场的这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更糟糕，当时这个几十年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走不出来。为什么？当时有两个崇拜，我认为一个就是所有制崇拜、公有制崇拜，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公有制是单一的、纯洁的，当时口号叫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也要绝种，公有制本身也是越公越好，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这个全民所有制优越于集体所有制，大集体优越于小集体。那么它的基本的发展方向就是用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大集体过渡到全民，最后全部实现全民所有制。第二个概念，崇拜计划经济崇拜，所有增加市场因素的那些观点、那些主张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所以所谓的改革，也就是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权力分割这个上打圈圈，结果当时造成了大家都说了，就是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了又统，这么一个循环。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两个问题，一个，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它固有的弊端决定了改革它的内在的需要，第二个，在那样一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很难以突破的。那么70年代末为什么能够取得突破？因为在文革结束以后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个矛盾暴露得很充分了，它跟50年代不一样。因为50年代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刚刚建立起的这种体制，尽管发现一些问题，他认为是自己问题，不是根本问题啊，因为它刚刚建立起来，他不可能对这个体制本身提出根本性的怀疑。那么在70年代末不一样了，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可以说中国的这个传统体制已经陷入了很严重的困境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一系列的社会危机、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呢，毛泽东去世了，传统的那一套那种发展模式也已经走不下去了。比如说过去我们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勒紧裤带搞建设，这个似乎大家都不愿意了啊。过去有个相信未来啊，很好，那么你搞了几十年三十年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大家的信心就崩溃了。所以你传统这个模式你很难走下去。当然这个里面呢，我还要说一个题外的话，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一个状态，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国外有一些学者，也许比较老派的这个学者，像美国的啊哈里哈丁啊还有威廉斯曼斯纳呀，还有几个学者，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呢，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认为这个文革时期甚至毛泽东时期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工业化迅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但是国内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学者，这最近啊比较倾向于左派的一些学者，也是比较强调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一个速度。那么怎么看这个？当时我当然也不赞同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华国锋时代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口号，就是文革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我也不赞同用这种政治性术语来描述当时中国经济的状况。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否定毛泽东时代通过国家的强制动员推动的，在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这么最初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么一个成果在某些方面应该说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一个起始的条件。但是所有这些你都不能否定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确实面临一系列的结构性的矛盾和社会性的危机社会危机。这个中间呢最核心的危机就是搞了三十年以后城乡人民的生活还是普遍的贫穷，特别是农村当时有许多农民处在一种极端贫困的状态。当时最初的改革都是从应对危机的角度来提出来的。我们知道中国改革最开始取得突破的是哪呢？是农村改革，是吧？那么农村改革怎么发展起来的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农村太穷了，农民太穷了。当时有这么一个数字，1978年全国有32%的农民生活水平是不如50年代的，有1/3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如30年代的，至少有2.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万里啊，当时是从中央1977年从中央调到安徽省当省委第一书记，77年7月份6月份下去以后他就到安徽的农村跑了3个月，所到之处看到农民家里看到的情况使这么一个领导人相当的震撼。很多农户你比如说家里除了几次吃饭的土碗以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睡的炕是土炕，门没有门，土坯，这是弄几个这个木头把它挡一挡，这么一个门，可以说真是家徒四壁。哎，当时他就问这个路边的农民，就问你，他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农民说，这最大的愿望是吃饱饭，吃饱肚子。你还有什么愿望？还有愿望是吃饱肚子。你还有什么愿望？第三个愿望还是吃饱肚子。就是当时农民的这个缺粮啊，吃不饱饭呀，首要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个万里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以后，我看了一些材料，很震撼，流眼泪，啊，流眼泪。他当时在一次中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就这样说，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道了，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你共产党才怪了，这是万里说。那么这样呢，就促使了一些地方工作的领导人开始找出路。最早找出路的是就是安徽的万里，四川的赵子阳，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那么在1978年11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贫困问题就成了大家议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知道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在中共党史来这个史上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被称为一个历史转折的会议，那就是三中全会，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面召开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很多省市领导人都讲到农村的贫困状态，陈云当时在这个会上也讲，就建国30年了还有要饭的啊，这个状况不改变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问题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唯一通过的两个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决定，一个是关于农业农村人民公社化农公社60条，就重新修订了一个60条，都是关于农村。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两个，概括起来就是两个，一个是松绑，一个是让利。所谓松绑，就是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啊，要开放自由市场，要发还自留地，给老百姓发还自留地，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哎，这么一些个政策。为什么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么重要呢？因为生产队他生产什么东西自己还不能做主，要上面规定他你生产什么你才生产什么，你不能搞多种经营，你必须搞以粮为纲。而且呢，公社大队一直到县里面，到国家搞一些重大工程，搞一些水利工程，都是无偿的调拨农民的劳力、资金啊、物资，无偿的调拨。1975年的时候，75年以后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先运动，就是毛泽东时代农村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就搞。把农民都轰搞起来，嗯，自己带粮食，自己带铺盖啊，自己生火做饭，就去搞这些东西，是无偿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报酬的，这些都是，一种无偿的剥夺农民。那么现在他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自留地收回来了，收回来发还给农民，自由市场封闭了，封闭了，现在又开放。让农民到市场上去买卖，啊，过去不让你去搞多种经营啊，去采山果啊、摘果子啊这些东西啊，做副业啊，现在允许你去做副业，第二个就是让利，让利最主要的是大规模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这是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提高。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从提取农从农业从农民农民那里提取资金来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建国以后在30年国家总投资是6000亿，从农民那里拉来的也将近是6000亿。这样就是说它不是说农业税，农业税的标准很低，它是主要通过公务业剪刀差，就是低价收购，不是收购，统购统销，你所有的农村的这个剩余产品必须无条件的卖给国家，而且呢你农民也不能够说要回购国家统购来的农产品，因为有个什么呢，叫统购统销，统销在城市里面可以销，但是农村你不能统销，农村要少量的返销，他通过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农民和市民分割出来，这样他能保证从农民呢得来的这样一个积累哎，在城市里面在工业化过程中间来使用，不要被农民大量的农民进城呢又分割过去，所以这么是一个体制。所以这一次呢它就是大量的提大规模的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直接的来提高农民的收入。那么这样一个政策是从本质上来讲还不能够说是改革，是一个调整，政策调整。而这些政策在过去在2022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些这样的调整，但是农民从这个调整政策调整中得到了鼓舞，受到了鼓舞，再加上放弃了以基础为纲，地富了地主富了帽子被摘了右派平反进城了，这样呢在阶级斗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政治上的压力对农民来讲的话大大农村干部大大减轻了，农民就有大的胆子一次一次的来冲击政策底线，最后从局部到全国全都选择了一个包产到户的这种形式，家庭经营就把人民公社这个制度冲垮了。在这样一个改革过程中间，应该说中共高层开始的政策规定是不允许包产到户的，但是后来逐步逐步的退让允许包产到户，因为你几十年集体化你没有让人们吃饱，那么你到现在你还不让人们吃饱，自己农民自己想办法吃饱吗？他还没有过硬的理由，再加上包产到户以后马上就增产了，增产以后这个改善了城市里城市人的餐桌呀农副产品多了，国家收购也多了，他就没有理由了。实际上这个改革在这个农村改革过程中间反对的意见很多，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导人同情和支持的人也不少，有一些人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批资本主义自由自发势力啊那么起劲了，这就是农村改革为什么能够突破的一个原因，一个基本的状况。那么第二个，公有制单一公有制一统天下这样一个局面是怎么打破的呢？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设想的，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在70年代末的时候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城市大量的失业，2000万人失业，因为过去城市一个基本的就是统配，凡是你所有的人劳动力到了劳动年龄以后国家来进行分配，但是到最后越分不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把知识青年全赶到农村去了，但是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你再也阻挡不了知识青年返城的这种浪潮，全国从云南在什么各地的这个知识青年纷纷的返城要求回城一浪高过一浪，最后 中国领导人没办法压不住了，最后就只能够允许他们回来了。回来怎么办？还得就业了。再像城里还有好多这个待业青年啊，待业人员啊，开始采取的办法就是分片包干，就是说你这个企业由你这个企业来包干，你安排自己的子女，哎，你这个单位，你单位安排自己的子女。但是包了开始一段包可以，到后来就包不行了，啊，过去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现在三个人饭七个人吃，效益更加降低了，怎么办？还包不下去，提出一个口号，广开就业门路，也就是在原有体制之外，开发一些新的就业渠道，啊，就是办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了，什么劳动服务公司了，这么一些个东西，哎，这就发展起来了。哎，这样就形成一个体制外的，这体制内还没变的情况下，又形成一个体制外的这么一块，再加上当时农村包产到户以后，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啊，农村的个体户发展起来了，再加上引进了三资企业。这样就几块加在一起，就成了这个体制外形成那么一个块了。这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一个改革的基本的特征，所谓体制外先行，体制内你还改不动，体制外先行，哎，这么一个基本的格局。那么这样一个改革形成的过程，跟苏联东欧国家都不一样，因为苏联东欧国家，特别苏联这个，他们的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而且是中央高度集权，是高度集权的，地方没有什么特点。中国的虽然是高度集中了，但是它又是一个高度分散的，也就是说，中央、地方，省、地、县都有国有企业，是吧？而且是中小企业最多，所以呢，它这个其实条件跟苏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种庞大的军工企业想转过来很难的。那么改革初期还有一个改革，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什么要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因为你这个企业的效益持续的下滑，从1957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持续下滑，而中国的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企业效益下滑以后直接导致了财政困难，财政的增长幅度1976年以后，连续74年以后，连续几年都是负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老的路子到这个时候很难走得通了。那么，企业效益为什么下滑？最根本的还在于体制嘛。你这个体制，企业体制过去。1978年、79年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些日本的学者到中国来会诊中国的企业制度、中国的经济体制。日本学者说：“你们中国只有工厂没有企业。”实际上，中国也没工厂，只有生产车间。为什么呢？它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工厂设计的，那么各个工厂呢是一个车间，工厂的人财物共产销。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上头主管部门来管理的，比如说他需要的生产资料是由物资部物资系统的供给调拨，他的财政需要的钱资金是财政部门来统收统治，他的价格是物价部门来管理的，你不能随便的定价，是吧？它的生产计划是由纪委和经委来管的，它的劳动用工是由劳动部来分配的，它的管理人员是党的组织部来任命的、委托的。除了这些综合性的这么一些个职能部门以外，每一个企业都要隶属一个行政单位，行政隶属关系，有的属于中央，有的属于省，有的属于地区，有的属于县。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一个方面是高度集权的、高度集中的，另一个方面呢又是分散的， 也就是条块分割，条就是中央各部委管的，块就是各地区管的，哎，形成了实质上的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哎，地区所地方所有制。那么这样一个体制结构，你说它运转起来能运转到零吗？当时讲一个企业，一个大企业的厂长要盖一个厕所都要往上报告，他盖不起。两个企业在同一个城市要想合作，必须通过各自的上层批，他才能合作起来。一个企业要办一个事，办一个大连的事，要盖几十个章子，哎，一般呢是半年到半到甚至到一年才能批下来，这个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所以这么一个体制，你说它内无动力，外无压力，在这个情况下，它的效益怎么能上去呢？哎，效益上不去，国家财政困难。所以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没人发现，实际上早就发现了。1962年的时候，64年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就曾经提出一个托拉斯，哎，搞托拉斯，就是所有的这个系统的这种企业搞一个大的托拉斯，互相的这个。可以这个建立一个横向的联系，但是文化大革命马上就冲掉了。但是长期苦无良策，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当时的国家经委就开始考虑酝酿企业改革的事情。那个时候还不是三中全会，在1977年的时候就酝酿这个问题。77年年底的时候，李先念当时管经济的，就要让这个国家经委袁宝华啊，你们到外国看看人家怎么管企业的，有什么好经验。所以袁宝华他们就带了一个经委考察组考察团，就到了英国法国考察，考察回来要给李先念汇报。李先念说，你看还到日本美国去考察，好像又到美国考察，到日本考察，到美国考察。那么考察回来以后，哎，就搞扩大企业自主权，通过扩大企业的一些权利来刺激企业的经济发展，提高企业效益。哎，这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这么一来的。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整个经济体制没有动的情况下，你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是很有限的，很快就无效了。所以这个改革一直没成功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一直到90年代没什么突破。为什么呢？整个结构没变。这个就是一开始所设想的改革，实际上很简单的，并没有说啊，我是认识很深刻，我要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或者是一个整体的布局，没有的，都是应对社会性危机的一些个措施。应该说，在77年、78年的时候，任何一个在台上的领导人，他都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我们讲一个人就是华国锋，一般人讲华国锋是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华国锋他坚持继续革命，他是一个政治上需要，他对经济发展的热心不比其他人差，所以在77年他提出一个23年一个大的规划啊，现代化，本世纪末要实现现代化的规划。那么在78年的时候，他有几个事情，比如说啊，一个他批准大规模的引进，第二个他要求说派很多很多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看人家怎么做的，第三个办经济特区也是华国锋首先批准的，因为邓小平当时还没出来工作呢。哎，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般人讲是这个转折是在1978年底的11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转折点。但是三中全会之所以能确定这个方针，是前面有个酝酿，基本上酝酿成熟了。啊，不要忘记，在1978年以前是华国锋当政，可见他的思想也不是那么僵化。因为所有的我刚才讲的，所有在台上领导人，在当时他必须要找新的出路。当然华国锋当时所理解的改革那是很有限度的，可后来我们现在的改革是 完全不能够同日而语的，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哎，又有啊，这怎么麻烦？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文革为改革准备了政治条件。这个虽然说改革是一个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改革能够推进下去，能够走很远。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改了几十年，一直到80年代末他都没有走出去？当然中国在文革以前也是走不出来的。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出去而且走那么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改革是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的，改革的根子是在文革。怎么理解？我认为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个，文革它的带来了一些灾难性后果，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引发了一场全民性的反思。第二个，文革被打倒的、受到冲击的中共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恰恰是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当然是其中一部分。第三个，文革把过去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残酷斗争啊、无情打击这一套搞到极端以后，人们就厌倦了，就希望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而这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恰恰是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推进的。我认为应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理解。赵紫阳在80年代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使我们大彻大悟，这就反映出文革对于中国领导人、中国的知识界反思我们自己的一种发展模式所发生的作用。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种反思不是一个人的反思，不是少数人的反思，它是一个全民性的反思，一个整体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应该是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更最比较突出的就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以后，1976年的这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个事件对于很多中国人呢、都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就从这个两个事件中间呢开始醒悟。那么在1978年底的北京有一个西南民主墙运动啊，叫民主运动，民间的，实际上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延续。那么在党内发动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一个大讨论，这个大讨论实际上就是启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党内而党内的这个思想解放在两个会议上反映的最充分，一个是1979年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可能大家有些人知道是吧，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呢就是1980年的10月份，是4000个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讨论了2个多月，那个发言应该说是反思最为深刻的一次。 很多在文革时期，文革前追随毛泽东甚至执行毛泽东的这个一系列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在文革以后思想都变了。比如说在文艺界的周扬，大家都知道文革以前啊，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是他组织的，但文革以后变了一个人啊，这样的人就道歉，就忏悔，然后就流眼泪啊。后来在80年代他发表文章要强调要要这个当时有个什么叫是人道主义，提倡人道主义，批判异化啊，后来还被整了。还有陆林毅，文革前是中宣部长啊，那也是积极执行的，很多政策都是他们制定的。文革以后对毛的批判应该说是最先的，这么一些个人，而不是个别的，相当一批人，包括像李锐啊，是吧？李慎之啊，这个这现在就比较出名的这些人啊，都是过去文革以前，那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有人提出来向我，他说：“你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不是在过去那个总书记10年的时候就已经产生这么改革思想？”我是这样认为的，邓小平改革这种思想，邓小平本人他确实有比较现实主义的一面。比如说1962年的时候，当时有人搞包山到户，他就提出一个口号：不管黄毛白毛，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增产就行。他有这么一个面，但是总体上来说，文革以前他的思想状况，那是还是基本上跟着毛的。一个很重要的理，一个就是毛1960年代前期发动中苏论战，那大论战呀，写了一系列的论文文章，包括最著名的是九评，一评二评九评，是评了九评。这个九评呢是康生组织的，但是在前线最后长就是最后这个主持工作，就是康生之上那个主持人是邓小平，那么邓小平之上是毛泽东了，那肯定的。我们翻过来这个九评，特别是在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几评呢，可以看出来很多当时批判了一些东西，恰恰是后来邓小平提倡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引进外资啊，是吧？比如说这个利用挂帅呀，比如说这个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呀，等等这样一些个政策，当时都认为是修正主义。可见从总体上说，不能说邓小平那种改革思想是在文革以前就产生了，实际上是在文革以后，或者是文革中间。当时邓小平被贬到这个江西，他在那个小院子里转来转去，究竟他想了些什么咱们也不知道，是吧？因为毛毛他儿子他女儿说，邓小平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是寡言少语的人，他很难表露自己的心迹。很显然他是思考了所以后来他有一些思想，比如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就提出来，我们搞了几十年就没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那中国搞几十年现在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这种话说实在，80年代要是其他一些人领导人，更不用说知识分子提出这种话，那肯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他提出来人家没法说，是吧？他就是这样说，他就这样认识。而且1980年的时候，他那是非洲一些领导人到中国来以后，他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非洲老去搞社会主义，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就名字好就好，为什么非洲人搞社会主义总是越搞越穷呢？你们要研究一下。可见他对社会主义的这个认识已经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至少他认为过去那样搞是不行的啊。那么1978年发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里面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思想解放与大批的文革 被打倒这些老干部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要求平反，这么巨大的浪潮是结合一起的。因为你要是不思想解放啊，他们就很难出来，所以呢这样一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当时在主持这个意识形态工作和这个专案工作的汪东兴，当时副主席，他想压一压，但是压不住，他压的是一堆火山，一座火山。你想想，有几千万人，多少人，几百万干部，很多知识分子都要求平反。那么平反，首先你要思想解放运动啊，真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不能是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把毛的话当圣旨，不能说毛批的就不能动，因为很多人都是毛批的，包括邓小平本人，要是打倒也是毛批的。如果不思想解放，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所以后来这个有些老同志，包括波一波呀，还有安志文呐、就跟一些知识分子，就告诉给吴江，就说，他说你们发动了这个真理标准讨论了，对我们很大的帮助，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放出来，啊，这表示感谢，哎，而这个思想解放推动了大平反，使一大批人，相当一批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这个解放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包括文化以前的，啊，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包括甚至包括是肃反呀，包括解放初期的一些运动，里面出现了一些案件都平反，甚至延安时期、根据地时期的一些老案也平反了。这个平反，应该说为中国改革准备的干部。因为中国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主要的支持力量应该说是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文革被打倒的老干部，一股力量就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受冲击的。当然还有一股自发的力量，就是农民。农民当时他为什么要去包山到户，他并不理解他的包山到户就是改革，他只是为了找出路，但是他们的这种选择，这种力量确实成就了中国改革，是反对改革的人最后就感到没有说服力，而支持改革的人呢就有理由。为什么呢？农村改革一下子在八十年的前期就造成了一个农业农产品的迅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超常规的增长，到八四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粮食马上就解决了，几十年没解决的粮食问题解决了，而且粮食卖不出去，当时想卖不出去粮食怎么办，当时考虑这个问题，叫实现粮食转化呀什么东西。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盲目乐观的概念，但是它粮食就是增产。正是因为农村改革这个出现了效果，而且农村改革呢是整个中国的供应改善了，支持了中国的改革，从理论上从意识形态上呢也支持了中国的改革。但是总的来说，农民本身是一种自发的，他并不理解什么叫改革，他是谋求一种自谋生路的一个自发的选择。当然老干部中间应该说也开始分化了，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就开始分化，有一部分人呢就开始趋向于保守，担心改革滑向资本主义，是吧？趋向于保守。但是确实还有一批人通过反思，他确实是坚持改革，包括中央邓小平啊、胡耀邦、赵紫阳啊、万里啊、杜云生啊、薛暮桥啊，这么一些人，地方的有些官员啊，包括这个向南啊，就是福建的向南啊，广东的任仲颐啊等等，这批省市省地县的领导人一大批，这个确实是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那么知识分子跟老干部不一样，在八十年代基本上知识分子是一个总体上是支持改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成了知识分子的新的信仰。 这是我想讲的这么一个，哎，这个当然这个知识分子和中共老干部的在批判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的时候，不然反正中间他结成了某种联盟，是吧？那么在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曾经说过，叫知识分子一部分已经给党分道扬镳了。这个概念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不符合实际的。整体上八十年代前期，或者是整个八十年大部分时间，知识分子和中共只是一个少有的一种蜜月时期，微妙的一种蜜月时期。我们说你八为什么呢？因为平反以后，知识过去的创伤有所平复，而大量的文革前的那些有名气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都回到了新的领导新的这个文化领这个领域，过去的这个地位得到恢复。更主要的是共产党的这个现代化的这种路线符合知识分子的心愿，更何况你搞现代化你必须要利用知识分子要启用一大批知识分子，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确实是1984年的时候一个自发，这是84年的这个国庆，这个84年的国庆35周年是吧？45周年，当时游行的时候，那北大的学生一下打出了一个“小平你好”这么一个横幅，这个横幅意味着什么？这个横幅给过去打出了一个“毛泽东毛主席万岁”，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这是平民化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这说明80年代知识分子是认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这么一个蜜月是应该说是延续到80年代末啊。这个但是知识分子跟这种蜜月它是不稳定的，因为相当一批老干部在出来工作，这个梁凡是被打倒被批判以后，他基本上他是一个需要趋向于稳定的啊，他不需要你再去冲击传统的意识形态。而知识分子呢，邓小平本人呢，应该说他主要的是一个经济上的改革，政治上是很谨慎的。而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你不仅要经济体制改革，你政治上也要改革，就形成了一股这个民主的潮流。这很显然就马上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和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冲突。逐步的这个紧张起来，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这个文化大革命，就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而且能走这么远，与文化大革命发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那就是来自外部的挑战与机遇。因为在中共高层啊，在运营改革的过程中，跟过去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新的因素。这个新的因素呢，就是1978年大批的官员出国考察，这样这些官员感受到来自外面的强大的一个压力，同时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谈到这个1978年的出国，应该看得远一点的话，与1972年，就是70年代初期的时候的中美关系的解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是走不出去的一个国家。那么72年，中美关系解冻，随着就带来一个中国和欧洲和日本和发展中国发达国家的一个全面建交。中国要重新进入联合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通向西方主体市场的这种通道，在毛泽东手里就已经初步打开了。那么在1978年的时候呢，又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个是中日缔约缔结和平条约，第二个就是中美建交。到这个时候应该说过去的政治上的障碍基本上就消失清楚了。 这当时在78年的时候，一个先进的现象，就是我们初期的时候，就西方国家，美国、日本、欧洲，都说我们要为你们中国现代化出点力量，我们要贡献力量，啊，我们要借钱给你。为什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政治上的，或者说是战略上的，一个方面是经济上的。从战略上来讲，当时有个苏联共同的苏联威胁，欧洲人呢总是想把苏联这个祸水往中国推，同时你希望中国强大，强大起来以后，那么他就欧洲的压力就减轻了，所以他希望跟中国做生意，哎，你中国要硬一点起来，他不怕。美国也是一样呢，还有个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在1950年末，在1973年以后，欧洲在西方国家不有个经济危机吗？能源危机和引发的这种经济萧条，所以大量的这个闲散资金，就是大量的游资在找出路，都希望到第三次国家发展，包括我们周围的啊，南朝鲜啊，这个新加坡啊，包括这周围的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也是一样的，希望把这个他们缺乏劳动力优势的这些几个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别的国家去。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寻找新的市场，那中国当然是最巨大的市场，最潜在的最大的一个市场，没开发的。那么中国提出要现代化，这个机会就到了，大家纷纷说我们要帮助中国，实际上帮助他自己，是吧？哎，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环境是已经变了。那么在1973年以后，当时我们中国已经开始引进，这是第二次大的引进，或者是第三次引进。第一次引进就是1950年代初期的那个156项从苏联引进过来的，那应该说第一次引进。那么第二次就是苏联中苏破裂以后，从苏联的关系已经断了，当时要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怎么办？要从日本呐、欧洲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一批，但是那个量很小，是几亿美金，要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化纤呐、等等。那文革时期呢？73年以后，当时有个43方案。所谓43方案，那就是说43亿美金的引进方案，啊，主要是化肥厂啊、什么化纤厂啊等等些农药啊这些。但是当时73年的时候，包括一些管财经的周恩来呀、陈云呐、李先念呀，他们都想扩大引进，但是呢，当时政治上呢很紧张，政治上的内广党内的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包括四人帮、包括江青他们就反对你们是洋奴哲学啊、卖国主义啊，就没有实现。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障碍取消了以后，化工啊，就是李先念这些人呢，包括邓小平，哎，现在应该顶替。所以当时在77年的7月份第一次提出要恢复引进的时候呢，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几乎是所有人没有一个反对的，而引进规模呢也增大，开始是56个亿，后来到120亿，后来到200亿，后来到78年的8、9月份，国务院务虚会议的时候，一下子要8年引进800亿美金，你想想，一下扩大了10几倍啊。那么你要引进怎么办？你去考察呀，你引进项目你就出去考察。开始出国考察的这些人呢，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考察项目，但是很快就提出来了，大批人要出去，因为考察，你看看国外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哎，这样在78年的时候，有大批的这个78年以后，大批的考察，应该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察场，出口考察场，啊，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向国外学习。那么这一出去就不得了，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扇门去看西方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建国以后的一些领导人，包括中央高层领导人，出国的都很少啊， 毛泽东从来没去过西方的国家，邓小平就是七四年去了联合国，看了一下美国，后来75年到了法国，就是嘛，其他的就是搞外交的呀，搞这个外贸的呀，啊，少量的一些文化交流团，比如到了日本，啊，72年的时候到了日本一个文化考察团，叫李一芒带队，考察回来后到广州，这次我到广州去搞调查的时候，那个吴兰生的省委书记还讲了这个故事了，他说到了广州就介绍这个日本的情况，感到很新奇，包括赵子阳啊都特别感到新奇啊。他说进那个会厅去讲课，那个田中角荣啊，是人家不给他让路，再让给他挤进去了，挤进以后他才在上了讲台给他讲，讲完以后没有任何人鼓掌，然后要下了台，谢老军工下台，然后又要挤、啊、让要出去了。他说这样一个领导人，这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呀，中国他这个领导人一去了三呼万岁呀，毛万岁好这样的。他说你们会这样，怎么是这样对待领导人啊？他说我这个，你要知道这个田中他在台上也就3几年，下了台跟老百姓一样，但是学者不一样，学者是终身的，是吧，一个教授或者一个经济学一个学家，那是终身的成就啊，荣誉啊，所以对知识分子对学者特别尊重，对政治人物无所谓，这在中国来讲当时赵子阳都感到很震撼了 啊。那么在78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没去过，后来他去了身临其境，你看看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这一看不得了，震撼很大，哎，震撼很大，就是谁大家都没有估计到，都知道西方有发展，没有估计到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哎，没有知道，就根本没预料到这个发展，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这么大，拉了这么大啊。而且不仅是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差距，就包括这个西方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救2/3的受苦受难的人民啊，感觉好像在国外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果一看呢，人家都生活得很好啊。当时这个邓丽群跑1979、78年11月份随着这个经纬代表团到了日本，到日本就回来要到处做报告啊，说日本啊工人啊都是农民穿毛料服装，家里都有这个电家用电器，什么电冰箱电视机啊，买两家有一部汽车啊，这个工人每年呢要哎这个有这个发3个月的奖金，年终还有分红啊，说日本的这个商店的商品的这个丰富啊，是我们汗颜，感到很寒畅。因为这个在香港有2个大的商场，一个是日本办的开的，一个中国开的，中国也就是1-2万件，日本的这个商品要几十万种。他说一比较我们就差，不仅是老百姓生活好啊，那东京的秩序也好啊，是吧，没有小偷啊，啊，这个店怎么不关门呢，也没小偷啊，自行车到处都可以甩，我们当时自行车丢到哪就被偷了，是吧。他说看来这个东京的秩序比北京好得多啊，所以回来以后的思想开放了，他就在79年就到处讲，其中还提出一个啊，中国也应该搞商品经济。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发展商品经济的不是别人，就是邓丽群，这个可能大家不理解。还有一个就是王震78年的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他在英国考察，到了英国一看，哎呦，他说我们搞了几十年追求共产主义，这不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共产主义吗，啊，城乡差别也消灭了吗，是吧，工人生活那么好啊。回来以后在三中全会会议上就讲啊，怎么要大量引进外资啊，要搞这个搞那个。我举这两个人例子，就是说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王震和邓丽群，80年代以后是 是被称为保守派的，是吧？是反，所以说反对改革，也不能在王政在一方面呢，这是他是个军人啊，比较这个有特点的。但邓丽群的观点呢，那很显然是比较传统的保守的，但是当时都是这么一个感觉啊。邓丽群讲的那些东西很对青年人影响很大，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后来一讲，哎呦，我的影响太大了，很多人就很向往西方啊。所以自由化，邓丽群也有责任呢、啊。说你老宣传这个日本呢，因为当时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当时也是接触的，也是刚开始也不知道外国什么情况，都是通过他们的报告啊一些材料看了，哦，这个确实差距太大。所以这个当时看到这些问题，不仅是看到这个。我们中国当时得出了一个结论，就中国不仅是可以利用外资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技术啊，而且西方呢有很多管理，有很多这个制度性的东西啊，也是有很好的东西啊。这个1978年的6月份，当时考察欧洲五国的这古牧，一个副总理古牧带一个代表团，政府当考察欧洲五国，回来以后正该政治局汇报，华国锋主持，那些老帅们听得津津有味啊，包括叶剑英啊、徐向前啊、聂荣臻啊这些老，他说古牧你如实讲，过去我们说这西方怎么不行，好的坏的你都讲，如实讲，听得很感兴趣。在这个会上当时提出也讲了一个很小的故事，就丹麦法国农场主，他如果说要把自己的儿子把这个农场交给自己的儿子，他必须要那个儿子在农科学院毕业，而且在其他农场要干那么2-3年，如果合格交给你，不合不交给你，我哪怕是给点钱给你自谋生路，但是我农场不能交给你。哎，这个制度比中国好啊，是吧？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启发了，应该说1978年这样一个大量的人呢出国考察，对于中共领导人是一次很重要的启蒙，哎，很重要的启蒙。当然这么一次考察确实导致了一个很强烈的差距感紧迫感啊，差不多个紧迫感，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为什么过去总是搞，尽管口号提得很大，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但实际心里很虚啊，能不能实现啊，实际上领导人打过，后来一看日本十几年就行了，德国十几年也就行了，还有南韩啊，日本德国都是战后在废墟上崛起的，那他们行我们也行啊，看来信心很足啊。那么他们的经验借鉴过来就行了吗？像日本啊，它有3条吗？引进技术吗？大量的引进技术吗？利用外资吗？啊，加强这个人才培养吗？啊，讲这些，啊，还有一些企业他们搞得很活，有竞争力啊，啊，要允许竞争啊，这样的这个一些想法，这样就促使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管理体制的一些反思。强化了他们的改革决心。邓小平在1978年的9月份访问朝鲜，对金日成讲，他说我们最近有些人出去，大量人出去看了以后啊，现代化啊，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又不一样了，70年代以后又不一样了，我们的差距不是20年，有的是50年，我们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才能有进步啊。而且他讲了，现在看来我们这体制是照搬苏联的，在苏联的体制在50年代就是落后的，那么现在更落后了，所以我们要改革，不改革不行。哎，他这个思想，这个是很明确的语言，不是我概括的，是吧？所以在这个1978年的这个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务虚会，就是关于发展怎么发展，大家海阔天空，你可以说禁言。正是在这个会上 酝酿了中国改革啊，要改革，要开放，要引进外资，啊，利用外资，啊，要改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这个方针在三中全会确定下来是这么一个背景。那么三中全会以后，应该说79年以后，学习西方就考察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就不是零碎的了，而是系统的。因为在79年的7月份，当时陈云当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就成立了一个下面成立4个调查研究小组，一个组是搞体制的，一个组搞对外引进的，一个搞社会经济结构的，啊，还有一个理论组，啊，当时姚玉玲是财经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就要求就布置任务，大家去考察，去调查，调查研究哪一方面呢？就国内的、国外的，国外的是苏联的、东欧的，包括西方的，啊，西方的就是历史的、现实的，都要系统的调查。所以79年以后的考察团，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考察就多极了，不仅是考察，还要引进了很多人呢，像日本的什么小林石啊，还有这些一批学者都叫来，来看看中国怎么办，然后我们人出去，啊，请一些经济学家来进行会诊，啊，这个大量的这种考察，有的当然也有一些游山玩水的了成分在里面了，说大家都没出国，出国以后还有600块钱的这个出国费了，啊，一到西服了，当然也有这个因素，后来这个考察就重复起来了，啊。这个日本名古屋一个厂子就接到了海军的考察团，要什么那个考察团，这个考察团重复的。德国的还精彩了，德国的一个厂子接到了92批中国考察团，啊，就是他妈来回车嘛，车水马龙也去考察。但是当然有负面的，后来之后你考察要重点，后来限制，但实际上这一次出国人员那么多啊，开了窍了，应该说。对中国的领导人，所以我总结起来，把我这个主题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的改革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的符合逻辑的选择。中国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推动力，哎，你看看这个，我这个结论，总结。哎，这么一段话，哎，中国改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推动力，与当时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有直接关系，一是在中国内部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是在外部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改革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动力。如果没有大批官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的共识也会困难得多。今天我的讲课就完了，谢谢大家。 这个虽然剩的时间不多，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提几个问题，再看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或者各位有没有 超过时间了， 啊，没关系。 中国的政治改革，邓小平曾经设想过，也有一些这个考虑，但是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今天一句话说不清楚，现在快要吃饭了，你们 下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星期五的演讲，我想会让大家对当时的政治的局面会有更 这个下一讲我可能会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国内和海外一些学者兴起了一种说法，就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你对这种看法有什么意见呢？就是这种思想，说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这种思想，现在是相当的兴盛，相当的怎么说，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东西。我请问你有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呢？啊，谢谢。 好，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热点，关于改革评价问题，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啊，最近几年更热了。在国内来讲呢，它有这个什么那个派是吧？这个派在思想界，新左派呀，新自由主义派呀，啊，新保守主义啊，新权威主义啊，等等各种看法。对于改革的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源于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理念上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是现实的，就是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利益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念上的冲突，有的是改革的得利阶层，有的是改革的受损阶层，是吧？那么说对改革的评价会有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改革是应该肯定的，啊，没有这个30年改革，中国所谓中国崛起是无从谈起的，是吧？毕竟现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啊，都不跟小觑中国，啊，为什么？因为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啊，但是中国改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后果，比如说分配格局，啊，比较恶化。啊，比如说这个环境的这个过度的开发甚至掠夺，比如说官僚吏治的腐败，这些问题不能不正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但是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各有各的分析，开出的药方是不同的，所以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 那这样，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下一次星期五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交流。谢谢大家。 时间上没掌握好啊！啊！太长了，时间太长。